雪花在空中鲜艳地挥洒着，所有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延柔手中的活物流言是如何将王不留行给刺穿的。怎么会这样？现场观众在一片惊呼中都有些目瞪口呆，先是被热感飞弹整个吞噬，现在又被区区韩延柔一个一毛穿心，这可是他们心中那个最可靠的队长王杰西， 是他们队中最强横的角色王不留行啊，此时就挂在那个号称要1挑3的可笑家伙的战矛尖上，像是等待风干的腊肉。这真的太可笑了，怎么会这样？这不是真的吧？现场观众有些无法接受眼前接连发生的这一切，但比赛哪有停顿呢？ 韩延柔战矛抽回，王不留行手中的灭绝星辰却好像正要再度挥起，君莫笑却已经飞到了他的上空，踩下，鹰踏，王不留行被直接送向了地面，气功爆破，海无量已经聚焦起了新的大招，澎湃的气劲点滴不剩的就这样轰到了王不留行的体内，他的魔法袍在那一瞬间膨胀了起来。 被韩延柔一毛穿心的心口似乎又有血花被摧飞出来，不动声色的念气摧残着王不留行的身体内部，沐浴成风的玄磁炮也在此时飞临，毫无抵抗的王不留行被吸附过去。刘小别飞刀剑的剑影分身游自在那儿闪啊闪，但是从头到尾他这虚幻的干扰根本就没有人正眼瞧过。 星星的诸位眼中根本就只有王不留行，他们会去应对一下的，无非就是那些会干扰到他们攻击王不留行的事儿，比如此时，君莫笑自空中落回地面时，突然转身就是一枪，子弹飞出，直奔他们微草的牧师冬虫夏草，那个坑长的催眠树的吟唱，他几乎就要完成了，结果就在最后一刻，君莫笑给了他一击。 轰！玄磁炮弹终于爆炸了，王不留行再一次被火光吞噬。观众们看不下去了，微草的队员看不下去了，场上的微草选手也看不下去了。这是他们的队长，一直以来引领他们向前进的那个人，怎么可能被星星这样随意的拿捏？幻影无形剑。 刘小别的飞刀剑封了般的交织出一片剑光，就这样直接撕开了那片火光。高英杰的穆恩也是飞速来到上空，扫把旋风，飞快降临。骑士精神，许冰开启了毒活的觉醒技。骑士精神下的毒活以一个工整的英勇跳跃，地动山摇的落到了又一端。微草的三位角色就这样齐齐将他们队长守护在了当中，但是。 蓄能火炮、气贯长虹，沐浴成风和海无量就在此时一同发动了攻击。所有的都是蓄力后的范围攻击技能，左右夹击，即便是毒活的叹息之壁也不可能完全封锁这两个技能。这可是枪炮师和海无量这两个职业的觉醒技能，一大特点就是能蓄力，而蓄力之后的威力实在非同小可。 无论是蓄能火炮的爆炸，还是气贯长虹的念气爆发，都不是一面盾牌就能抵挡干净的。闪是上策，可是他们的队长呢？此时能避过这一波攻击吗？闪！微草战队的团队频道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条来自他们队长的命令，所有人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现场微草粉丝们也顿时开始了欢呼。 而这只不过是一条指示，微草还根本没做到什么呢。但是既然队长已经这样说了，那自然就一定要闪。许冰、高英杰、刘小别各朝自己的朝向连忙四散，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反击。王杰西的王不留行此时也已经架起了他的灭绝星辰。 星星真的很大胆啊！ 转播间里，潘林目瞪口呆地欣赏完了这一段星星的表现后，感慨着：直接将王杰西作为主攻目标，星星的这一战术安排就已经够大胆了。 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居然完成得很不错。 能把王杰西逼得这么狼狈的人可不多见啊。 潘林说。 或许也就是他了。 李一博回答。潘林当然知道李一博所说的他是谁。叶修。当然只有叶修。那个在王杰西刚入联盟时就已经是荣耀至高神的叶修。相比起三连冠的称霸伟业，王杰西在第三赛季不过就是个最佳新人。未遇新秀强这一点倒是值得称道，但是在三连冠的王朝霸业面前依旧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如日中天的至高神，一个却只是最优秀的新秀菜鸟。叶修面对王杰西又岂会有什么心理压力，又怎么会有什么心理负担？没有，丝毫都不会有。所以星星可以做出这么大胆的主攻计划，因为星星战队的这一位可是不会像普通选手那样对王杰西心存多少敬畏的。攻击，只有不断的攻击。当许斌三人的角色飞一般闪开时，王杰西却发现星星几人的角色动也不动，他们依旧死盯着合击的正中，他们的目标居然依旧集中在王杰西的王不留行身上。 这有些过分顽固了吧？ 王杰西惊诧，星星这架势仿佛只是要以击杀他为目的似的。这场团队赛的胜负他们已经不考虑了吗？否则的话为何打得这么不平衡？为什么这样认死理一般的不停地集中攻势，甚至冒着一些风险集中攻势？他们的攻击或能得手，但是肯定会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一点他们没想到，还是说想到但却无视了？王杰西的王不留行已经坐上灭绝星辰，准备飞离躲避星系那两位的恐怖攻击，但是叶修的君莫笑和唐柔的韩烟柔却在此时冲了上来。徐斌三人的角色躲闪离开时他们毫无反应，可当王不留行稍有异动，他们就立即展开了行动。 这个局面很不好， 现在回救他们也会被两大职业的觉醒剂杀伤，不回救自己好像也很难脱开这两人的共同纠缠。两端的蓄力觉醒剂可就要到了，让三人躲避难道是错误？难道应该集中力量先朝一个方向突破？瞬息间，王杰西的脑海中也闪过很多念头。这场比赛不复杂的地图却打出了让他觉得有些复杂的情况，他们赛前对于地图台阶的利用演练至今根本没用上，战斗就在这里出发，刻意的去追求练习过的台阶战可能反会适得其反。可是至少察觉到对方的战术意图啊。轰！蓄能火炮的爆炸力十分惊人，声响掩盖了一切，而海无量气贯长虹的念气蓄得仿佛实质，终于一起轰到了王不留行身边。这一次他终究还是未能脱身。星星的诸位根本就在无视微草其他三人的行动，只盯着王杰西，这实在不应该是比赛的常态。而这一次这种不顾平衡的攻击终于让星星付出了代价。发现被无视后立即反转攻击的许斌三人，趁星星几位只顾给予王不留行伤害，将他们加诸在王不留行身上的伤害几乎全数送回。 星星有点太死脑筋了吧？ 潘林有些想不通地叫道。起初对王杰西的围攻真的很精彩很顺利，可是这一次这明明是一个十分不等价的交换，星星却还是顽固的要优先处理王不留行，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之前好容易积累到的一点优势都给卖光了。 想要随随便便就击垮对方的核心选手，星星真是够天真呐。 阮成笑道，浑然忘了就在刚刚王杰西接连遭到重创时他那满脸的阴郁。 星星今天打得真的非常强硬啊。 李一博说， 这样打原来是叫强硬啊，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词儿，比如说蛮干。 你们留意到方瑞今天的表现了吗？ 方瑞、海无量。 你们不觉得今天方瑞一点也不方瑞吗？没有猥琐的走位，刁钻的偷袭，层出不穷的小手段。今天的他根本没有用上太多他所惯用的战斗方式，今天的他就像一个正常的气功师一样大开大合啊。 他难道又想改风格了？ 我想不是，我想只是今天他们的攻击部署需要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攻击部署那是什么？ 不惜一切打倒王杰西。 好可惜啊，这是一场团队赛呢，击倒个人并不代表击倒一支战队吧。哪怕这个人再核心，赵星星这样蛮干下去，我真好奇当他们完成他们的攻击部署时，他们还会剩几个人。 还会剩几个人？这个问题星星真的好像不关心一样。 抢攻强攻，只要不妨碍到他们对王不留行攻击的一切，通通无视。哪怕这样会让他们的角色重伤，哪怕这样会让他们当中的某一人身处险地。 伏龙翔天，闪光百裂，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海无量的念气送达了王不留行的体内，而后便是伏龙翔天那化形为龙的魔法斗气咆哮着冲着王不留行叼来。交织成错的剑网在此时瞬间密布到了海无量的身上，方瑞却没去理会自己的生命，只是最后转动了一次视角，他看到许斌的骑士剑重重砸到了韩嫣柔的头上，他周身弥漫着的魔法斗气瞬间已经溃散，他看到大地距离自己的视角越来越近，而自己却无法进行瘦身操作，他看到远端的王不留行被伏龙翔天的魔法斗气缠绕着，连同闪光百裂送入身的念气爆散开去。